那么这个金呢，也是中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啊。这个继续的听呢，必得要把前面的经文啊，要稍微温习一下。那么这一段呢，是从发音字眼，也就是从二十世尊与四子座这个地方起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能把这一个大段落讲完啊，只讲到这个莲目赤照戒言发音这个地方。那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先把经文念一念。是诸大众，色未曾有，一切苦惑金刚三昧。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借着前面来的啊，借着前面来的。观世音菩萨将他自己修学的法门，这个声音音量没有啊，很小啊。音量太小了，这套机器呀，比不上我们的旧机器。我们的旧机器声音很洪亮。那么菩萨自己叙述他修行成就的这一段经历之后，当然也是提供给我们呢做参考啊，也是为我们做一个修行的榜样，特别是观世音菩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缘分特别的深，真正可以说得上是家家观世音。念观世音菩萨的人这么多，为什么不能够成就观世音菩萨啊？这个音量就好了啊，可见的你是不愿意把我声音把它放大啊，故意来找麻烦。你们自己将来到外面讲经也会没有声音的，会有果报的。所以是我们爱护别人，爱护道场啊，的确是爱护自己，是帮助自己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深深的体会到啊，不给别人方便呢，的确就是给自己处处不方便啊，将来自己在修行道路上处处都是障碍啊。所以你障碍从哪里来？自作自受啊，绝不是别人故意刁难你，不是，是因果报应啊！一因一果，莫非天定啊！我们要想自己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就不要自己啊在制造障碍。那么菩萨说完之后，世尊呢是释迦牟尼佛，那么放光来给他印证啊。所以经文里面讲呢，从其五体 统放宝光，五体就是五根，因为一根在内看不见，在外面的这是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放光。那么换一句话，全体放光，这个就是代表圆通法门。圆观诸菩萨顶，这是表夜夜圆通，皆是无上大佛顶法。像经题里面所说，如来密因菩萨修学的万分。释迦牟尼佛这样表现了，十方如来也有回馈，第一诸如来亦与五体同放宝光，那么这个是这个诸佛如来的回馈，这个是代表的佛佛道同，佛佛道同。那么来观佛顶以及观住菩萨顶，这个是表因果一致，在楞严会上是以25位菩萨代表菩萨修学的一些行门，所以是六度万恨。那么这个25在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它是84000法门的纲领。无量的行门不外乎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所以18界加七大呢，这就是25。这个25门呢，这个法门呢，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是这么来的。那么它就代表了所有的行门了。这个25位统证大佛顶法，换一句话说，统称佛道，由此可知法门没有胜利。我们在经里面看得很清楚，每一位菩萨说他自己修证的都是第一，没有第二。换一句话说，84000法门门门都是第一，从来没有第二的。为什么呢？用每一门呢都能够圆成佛道，圆满成佛。那么既然门门都第一了，为什么我们特别要选观世音菩萨，选这个法门？那就是说观音菩萨的根性与我们很接近，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在六根上来说呢，确实耳根最硬，我们往往看东西看不清楚，听能听得清楚，所以诸佛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度众生的方式啊，就是以音声为教体，所以讲经说法， 以这个方式为主要戒引大众的方法。那么听是在讲呢，要会听啊，不会听的了，听了一辈子不开悟。会听的人呢，一句两句他就开悟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向西当中啊，也跟诸位啊谈过很多次，与我们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因缘是什么呢？遇到一个真真善知识啊，他善说，这是因缘，是可遇不可求的呀。啊，他能把真正扼要的东西给我们指点出来。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善根福德要不具足，纵然诸佛菩萨来给我们说法，也是枉然。啊，就是自己没有善根，没有福德。那么我跟诸位说这个话，句句都是实话。你们在过去生中亲近了无数的诸佛如来，你们没开悟啊？不要以为，哎呀，我曾经亲近过佛，诸佛如来，我怎么还没开悟？你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的时候，听他讲经的人有多少？几个开悟了？啊，六祖大师在曹溪37年，听经的人中几万人，开悟的43个。啊，为什么不开悟呢？善根福德不具足啊。因缘具足了，善根福德不具足，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诸佛菩萨希望你开悟，没有法子勉强啊。所以我在一切经典里面劝勉我们要修积善根呢，要修积福德啊。而我们众生只晓得享福，不知道修福啊。福报享尽了，再到三途去，去受罪去啊，搞得这一套。将佛祖的教诫完全当作耳边风，这是我们是所以不能成就的根本原因呢。善根与福德，我们在讲堂里常常讲啊。为什么常讲呢？时时刻刻提醒诸位，我讲的很简单很清楚啊。什么叫善根呢？性是善根，解是善根。啊，我们对于佛菩萨信不信呢？说老实话不信啊。不要以为你现在出家了啊，你天天早晚功课都不缺，你不信。这个幸福好难呐、啊！口头上说的信，那个不是信，那个不算数的。信，首先给你讲的这个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信了，你就不敢做坏事。你晓得我造的恶业，将来也是恶报。你看这一个信的作用多大，还做坏事，还打妄念，那么坏事根本不信吧。所以这个字难呐、啊。不要把这一个字看容易了，信了以后啊才会解。你们今天听经，常常在这听经，对经的意思不了解，你们记的那些东西都是皮毛，真正重要的东西一个字也没记到，不记。为什么不解呢？因为你不信。如果你要是信心具足，你听经不一样，就不相同。动不能看大悟啊，有小悟。所以你不能够理解，就是因为你不信。那么你那个修行怎么不是盲修瞎练？此地不但讲啊，世尊。以及他方世界诸佛来放光表法给我们证明观世音菩萨修行是值得赞叹的。连同前面24位，每一位菩萨每一个法门都值得赞叹。后面这一句这是讲六尘都说法啊，领悟持照戒烟法音啊，如果诸位具足了性解，六尘说法了，不仅说哇，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华藏世界六尘说法，我们眼前六尘又何尝不说法呢？只是你不信不解。如果具足信解，眼前六根皆足六尘，六尘无有一尘不说法，无时无处不说法。就在眼前，可惜你见不到啊，你得不到受用啊。具足信解的人，他见到，他得到受用，世诸大众得闻真受。这个与会的大众啊，具足信解。这句话是形容开悟啊，这一开悟就见性，所以法喜充满啊，代为真有。一切一切就是指大众，这一切大众普获金刚三昧。那么这个两句呢，就是他的悟如，也就是我们讲他真得的， 他得到金刚三昧。那么他悟什么？经前面讲的清清楚楚，十八界七大借如来当妙真如性啊。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无时无处六尘不说法，这个话不假了。十八界七大借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怎么不说法啊？我们是有眼不见，有耳不闻，原因在不信的啊，因为你不信，所以才不解啊。明天我们起讲华严经，这一次讲华严从头讲起，啊，讲的方式。采取的宣讲啊，就像我们从前在此地讲大智度论一样啊，我们一次讲一遍啊。那么八十华严跟四十华严合起来，除掉重复的部分是九十九卷啊，九十九卷加上前面这个卷首啊，有一个轮贯，轮贯就等于旋翼一样，我们把它合进去就是一百卷。我们一百次讲讲呢，当然不能像我们讲堂的讲经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细细给诸位解说，不是这个讲法啊。这一卷里面有哪几句重要的经文啊？什么叫重要呢？针对我们的毛病的就是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害的是什么病？这个药正治我的病，对我就最重要，是以这个方式来选择的啊。所以这个重要两个字是因人而异呀啊。你说那个药店里头那个药，你看哪个药重要啊？你害的是胃病啊，那个治胃的对你最重要啊，那个治肺病对你不重要，那我你没有病吗？没有肺病吗？你就不要他的啊。那个害肺病的治胃病对他最重要，那害胃病的药他不重要。佛法也是如此啊，一部华严经里面包含了一切法门啊。我们要在这个每一卷里头选择针对我们现前毛病的那些经文提出来给诸位讲解啊，不是一句一句来跟大家细说啊。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讲这个华严是华严经选读啊，从里头选出来啊，选读这个经文，全是讲经文啊，可是选啊，一次一句。这个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啊，要为完完整整的讲一部经，我们的华严经从民国六十年讲起啊，今年七十二年，整整讲了十二年啊，才讲一半多一点呢。像这样的进度讲下去，那还要十二年啊！所以大家听了怎么样？听了不耐烦了，没有这个持续的这个力量啊！这个是末法时期呀、啊，无可奈何的方式啊。古时候这些经都是在丛林 寺院里面讲啊，一个寺院里面至少也住几个人，啊，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寺庙，在古时候没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连住茅棚都没听说过啊！你们看看什么？看看虚云老和尚年谱，你去看看他老人家的年谱这些，那还是最近的，民国初年的啊，大陆上这个茅棚，啊，茅棚最少也有十几个人，啊，多的时候啊有三四十个人，茅棚也有那么多人啊。一个寺院的时候至少是两百人以上，啊，大的寺院有几千人，啊，你看我们在这个坛经里面所看到的啊，五祖道场就一千多人，啊，六祖大师的道场差不多有三千人，啊，那叫道场啊。所以他讲经他天天讲啊，一天讲八个钟点，每一天继续再讲，一年讲一部。所以清凉大师在世的时候华严经讲了五十遍啊，我想一年讲一遍，讲五十遍啊。他在那个寺院里头住十年，他就听十遍；住二十年，他就听二十遍。所以他有寿命啊！清凉大师不必说了，他讲都讲了五十遍你想想他这个里面的义理啊，修行的方法境界，他熟透了，这个才能办到啊！解了以后才能修行啊！净土法门虽然是讲啊，这个先行啊，后解，这个观念都错了。如果是只有行不必解，那更错了。你们看看。姜伟农学说的《金刚经》讲义，念佛法门是结与行同时并进的，其他的法门是先结后行，啊，念佛法门是解行同时，不是说不要解了。不解，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所以你们现在自己要好好的想想，好好的反省反省，我们二六十中是不是在那里增长无明，增长邪见如果二六十中增长无明，增长邪见，这就不得了，必定堕落。功夫要上轨道的人，每一天二六十钟长生智慧，常住三昧，这个就是功夫得到什么，这是这真精进啊！像此地讲的，这一切大众普获金刚三昧，金刚是比喻最坚固的三昧，三昧是定啊！啊， 是禅定。那么什么叫做定？什么叫做禅？六祖大师的禅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不执着一切相，就叫做禅。一切境界里如如不动，就叫做定。这六祖大师说的。永恒不变，那叫金刚三昧，决定不变，决定不退转，这是金刚三昧。所以不是讲的这个修行，不是讲什么境界不接触啊，不是的。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虽然没讲完，也讲了一大半了。啊，那五十三参修什么呢？就是修禅定，就是修的金刚三昧。什么境界？他接触。不是不接触，接触里面怎么样呢？就是《金刚经》的两句话，那就是禅定，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是禅，如如不动是定。啊，六祖大师那个教授坐禅那一章，就是《金刚经》这两句话。啊，等于说是《金刚经》的两句经文的注解，啊，所以你修行修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不着相，不取相，啊，在这个里面练不动心，心才一起分别，就多邪境。如果没有分别，一切无知，外面境界善恶是非都不晓得，那堕到无明。境界又清楚，清楚又不执着，这叫禅定啊。啊，换一句话说，一切事啊，比什么人都清楚。我跟你们讲过，不但眼前的事情清楚，过去的事情清楚，未来的事情也清楚，没有一桩事情不清楚啊，寥寥分明啊，这就叫增长智慧。虽然清楚，在这个境界里绝不起一念，绝不起一点分别。啊，像镜子照外面境界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镜子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啊，照得清清楚楚的，那就是智慧。不起一个分别执着，那就是禅定。这叫定慧等持，这叫一心三昧呀。所以我们在此地看到，人家听经就能够信解，就能够悟入，啊，在未曾有信解，啊，或金刚三昧悟入。所以看经的时候，看到这些，他怎么修的？我为什么不会？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反省，在这个地方检点，才能消业障，啊，才有个门路可入啊。 再看底下一段，即使见于百宝莲花，青黄赤白，见脱纷柔，十方虚空堪七宝色。这个底下这两段经文，这是境界。信解悟入以后，境界就不一样。这个即时啊，就是大家得未曾有获金刚三昧的时候。那么也许啊，你自己心里也想了，哎呀，我信解悟入了，那天上没有掉莲花下来嘛。你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信解悟入的人？前面跟你讲，信解悟入人不着相，不起心不动念嘛，你还起个心动念？哎呀，天上怎么没有自掉莲花下来？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尽在打妄想，尽在起邪见，你还以为你悟入了。诸位要记住，《金刚经》上有几句话是原则啊，佛没说法。你们要把佛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头脑里面，那就大错特错。《金刚经》上有这么几句话：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法故。后面接着一句是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你今天看到这个地方讲，哦，有莲花掉下来了，佛说过，佛没说过。佛所讲的这些话是表法的意思啊，你别当真的，真的天上掉个大莲花来了。莲花是代表因果同时，金刚三昧是果，六度万恨是因。就在修六度万恨的时候，就是金刚三昧。比如你修布施度，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修布施啊。布施不是说天天拿了钱到外面散财，那叫布施，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为别人设想的。这个就是布施嘛，为别人服务的也是布施嘛。哪一桩事情不是布施呢？布施里面修什么呢？修不着于相，修如如不动。那么我讲习当中常常给诸位说，修自己的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慈悲心。无论什么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 我们修的就是这个。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啊，一天比一天平等，一天比一天慈悲，那就是德未曾有。果然到了如如不动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你就是破金刚三昧。啊，所以佛经里面有很多表法的意思，你要懂得了。菩萨修行对象就是众生，没有众生你到哪里去修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为什么就贪虚了？他要没有那些人，他到哪去修？他要把他的衣饰断掉，他非得要去探访圣热婆罗门。啊，圣热婆罗门最愚痴的人，啊，从那个地方就断愚痴啊！他要去断嗔恨心。他一定参见那个甘露侯王，啊，甘露侯王是什么？是魔王。啊，嗔恨心非常重。啊，只要稍稍惹他心里不高兴，他就要杀人。啊，没有什么理可就可讲的。啊，我们今天讲的无道的昏君。暴君，你要断嗔恨心呢，啊，成就忍辱波罗蜜，要跟他去学。啊，《金刚经》里面的郭力王，啊，郭力王就是甘露侯王。啊，郭力是梵语啊，翻成我们中国的话就是无道昏君啊，暴君啊。才能够断自己的嗔恚心，在这个境界里的确一念嗔恚不生，你忍辱波罗蜜圆满了，成就了。你没有这个境界到哪去？啊，那么我们今天遇到这个境界呢，遇到那个愚痴的人，我们更愚痴，遇到嗔恚心啊，我们的嗔恚心愈强，这个糟糕了，颠倒了嘛！啊，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心里就生怨恨心。啊，几天几夜，这个怨恨都化解不开。你修的是什么？你修的是三恶道啊！你对于佛法的确是不理解，所以修行在一切大众当中修啊，这一切大众全是佛菩萨。我讲华严，天天跟大家提示啊，修行人只有自己一个，诸佛菩萨磨练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必须是种种方式把它抹掉啊！啊，这叫什么？练思练心，在心界里练什么？练自己的清净心，啊，练自己的平等心，去练呐！啊，这个练是锻炼呐！这叫修行。如果要瞬间的时候啊，这个某人的很也就生了欢喜心了啊，哪一个事情他故意找我麻烦的时候，我就生嗔恚心了。给注释，这叫修三恶道啊，也是修道，不能说不是修道，啊，修的是地狱道，修的是恶鬼道啊，不是修佛道啊，不是修菩萨道。我这些话说了多少遍？ 啊，那么在家同修不常来听经典。你们几个在图书馆出家的，住在这也有几年了。我看你们一天到晚还是修妄想，还是修无明，这是糟透了。这怎么能成就啊？